身边，你左右，绝不会回头。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，牵动我所有。我会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绝不会放手。无论昨天、今天和以后，一直到尽头，黎明前，另一头，看那过往的云烟，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。不明白要多远，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，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。我不会走，从今那些红色、白色、灰色、冷的和一切，也带有看着你被一点一点、一片一片的带走，不停留。想起那些每天、每天、每夜、每日的守候，别回走。红色、白色、灰的、冷的和一切，也带有看着你被一片一片、一点一点的带走，不停留。想起那些每天、每天、每夜、每日的守候，别回头。红的、白的、灰的、冷的和一切，也带有想着你的一点一点、一点一点，我会想念你的想念。我想起那些每天、每天、每夜、每日的守候，不。直到尽头。